一句话吧， 一句话 就是一个蓝色的天堂。哎 呦，哇，蓝色的， 因为它是海岛嘛， 是的， 周围都是海。然后呢，我觉得它就是一颗镶嵌着蓝绿色宝石的这么一个地方。哇，因为我上次说那个桑岛嘛是蓝色的彩虹， 是 对，因为它的不同的色带嘛， 他都喜欢颜色缤纷多彩的地方。 然后我觉得毛里求斯就是那种透亮的海的颜色，就像宝石一样，蓝色绿色都。 我看到他的微信朋友圈， 透明度很好， 对，发了一张照片，穿了一双非常亮的绿色的鞋子，在那个红色脚上拍张照片， 对， 相当漂亮的感觉， 哇，简直了， 对 对， 整个人比教堂还高，感觉 是 吗？高嘛，就是说俯很高， 哦， 很高， 哦，是这样的， 对 对。 到底我们的云鹏哈，奥米塔夫在毛里求斯这个地方感受到了什么？因为他的感受，上次我们领略到了吧？ 对啊， 非常有头脑，清晰，思路稳健，对不对？ 是的，路线非常的明确。 我个人也很期待，因为我没有去过毛里求斯， 我也没 有去过，想必去过的朋友也想听听他自己的感觉，是不 是？ 是 的，就是在一个旅行达人的眼中 是怎么样去游玩的呢？ 云鹏稍事休息十分钟哈， 好的， 十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奥米塔夫精彩的分享。 好， 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 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哈，老说京津冀哈，京冀现在是3D 联动，有联动了什么内容呢？现在我们说失信人这个关键词 哦， 如果您一旦进入这个名单，很麻烦。 是的，就是比如说占人家座还不起来啊，这种 那个是吧？那个不碍事哈 啊， 失信人将限制入住星级酒店、参团旅游，反正是麻烦的事儿啊。 对啊。就是以后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言行啊， 诚信哈。 对，不论是游客还是导游等旅游的从业人员，一旦进入了失信人员的名单，就将被限制入住星级酒店、参团高消费旅游。 是的， 对。今天上午呢，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宣布上线了，同时京津冀地区旅游信用协同监管合作备忘录也正式签署。 嗯， 那未来京津冀三地将在平台对接、信息共享、联合惩戒等方面实现共同发展，推动京津冀统一的诚信体系建立和信用奖惩联动机制的落实。而游客呢，也可以通过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督平台监管平台，快速查询相关旅游从业人员的信用信息，还有企业的信用信息，为自身出游做出有效的参考。 是的。此外，记者了解到呢，除了旅游业务人员之外，游客的不文明行为也会被记录在案并进行公示。北京市旅游委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呢，在信用旅游官网上专门有对游客不文明信息的公示，游客可以通过北京市旅游委的官微，还能随时上传曝光游客导游的不文明或失信行为哈。微信端的这种信用举报机制会和网站联动，即使在网上更新相关人员的不文明行为和违法信息。所以说您呢，不要觉得有时候您那个犯点神经病哈，然后在车上呢不给别人让座哈， 或者是就是以这个为例哈， 对， 有很多很多不文明， 感觉大脑小脑都掺在一块儿了，脑子是吧， 不是很清晰啊， 所以说你就道歉吧哈。 啊，是。 截至目前怎么了呢？ 截至目前呢，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已经对接各项信用数据有1.7亿多条， 天头， 对，覆盖全北京41816名导游，2669家旅行社，285家 A 级景区，547家星级酒店， 我的天， 等等， 好多好多， 基本上全覆盖啊。 嗯， 对，就是大家不用抱有什么侥幸心理。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从新出发也很重要， 的 你的言行跟你读过的书、爱过的人、走过的路有关的。 是的，那为什么这个某一些个例哈，高知为什么就没有这样的高情商？ 也不知道当时也是附体了吧。第二条关注四川的事情哈，四川是个漂亮的地方哈。 对， 四川多个景区门票价格现在正在下调 啊， 九寨沟可以自定执行价格。 哎，这个不错啊， 不错。 记者日前从四川省发改委获悉，该省的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青城山、都江堰等景区都将下调景区的门票价格。 嗯、 那新的门票价格呢，是在2018年9月20日起执行，实行最高限价管理。今后门票价格将在定期成本监审的基础上实行动态调整。 说到下调价格， 嗯、 我们跟各位说下调了怎么样哈、 啊？ 咱们举个例子，九寨沟， 嗯， 风景名胜区旺季门票价格是由220元每人降到190元每人，淡季门票价格维持80块每人。黄龙风景区名胜区旺季价格由200元降到170块，淡季门票价格维持60块，淡季就是不会改变哈，一般降的是旺季哈。 对， 峨眉山景区呢是由185降到160，淡季维持110。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价格90元降到80，青城山90降到80，都江堰景区90降为80，都有30到10块的这样一个区间、啊、 是的，而且淡旺季的票价这真的是差了不少呢， 差一倍呢。 对，大家真的可以，如果对就淡季出游啊， 是吧、嗯、 是的。那鉴于九寨沟现在处于灾后重建的时期，景区还尚未完全对外开放，恢复重建期间呢，由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根据实际的开放程度， 对， 按不超过上述门票价格的原则自行确定实际的执行价。 是的。此外呢，四川省的发改委呢还特别强调说，各景区应该在官方网站、收费场所等醒目的位置公示门票价格及单独收费的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保障游客的知情权、嗯、自觉接受社会的舆论监督。就是说你虽然降价了，虽然但是你进去是那个消费的东西啊， 嗯， 你要告诉我们多少钱，我们要自行去选择。 是的，是的，你得跟我们说明确这个价格啊。 现在呢，互联网那么的发达，嗯、价格也变得透明了。 对呀、 啊，拼什么呀？拼服务啊！ 是啊，拼的就是人性化，你知道吗？昨天这个，我突然间出门，看的发现了咱们台门口立了一个中国邮政的邮筒。 哦，邮筒。 对，然后我突然间想到。已经有多久？现在还有多少人会写信呢？ 寄到那个远方的纪念和思念当中。 哦，是的。 有些朋友很多就是去一个地方啊，嗯、寄给信，自己写一封未来的信，嗯嗯、留给哎那个很有感 觉。我 觉 得现在就是你别光写给未来，对，你就写给现在，你还是有这个寄信地址的。 是的，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用起来啊、哦。 对， 嗯， 特别珍贵、哦。 来给我们写信吧。 对， 我们的地址是 建外大街14号北京人民广 播电 台，周准道道收 都可以哈。 啊，嗯。那个刚刚说淡季出行啊、嗯、希望大家错峰哈。 是的。 第三条呢，来关注世界旅游组织的事情。 嗯， 中国啊真的是 number one 啊。 哇，绝对的。 保持 什么呢？ 出境旅游消费第一， 哇， 占全球总支出的20%。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新的统计数字啊。 是是。 2017年国际游客增长这个数量增长7%，是201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啊、 中国继续引领全球出境旅游， 那就真老大了。 对，2017年中国游客在国际旅游上花费了2580亿美元，几乎占全球总支出的1/5。 这个报告显示说呀，游客数量的增长与这个旅游业的创造的出口强劲增长相呼应。 嗯， 2017年旅游业出口达到1.6万亿美元， 嗯， 成为世界第三大出口的部门。 嗯， 所以说这是个阳光的产业。 嗯，必须的， 对吧？所以已经在旅游行业从事的朋友呢， 嗯， 一定要好好珍惜这份职业。 嗯， 对得自己的诚信， 对， 然后把最好的服务呈现给想要去看世界的美好的旅客们，这是很重要的。 好的，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怀揣着一颗赤子之心看世界， 是吧？ 归来还仍是少年。 哎，不错、嗯，哎，这个衔接真的是十几年的默契。第四条 好嘞，第四条 菲律宾呢、 啊、对， 一个非常红的岛终于将要开放 了、嗯、长滩。 对， 经过了几个月的关闭整治之后呢、嗯、10月重新开放，但是将禁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还是保护环境。 对，这必须得保护啊，要不然这个杀伤力太大了。 是的，是的。 嗯，这个菲律宾阿克兰省马来政府在10月长滩岛即将重新开放之际，将实行地方条例，禁止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 是的、嗯、其实我们了解到啊，将在10月15号至25号期间对本地游客开放。 哦， 进行10月26号正式重新开放岛屿前的试运营，就是本地的朋友先来感受一番。对吧？然后再放开全世界的朋友去长滩岛。 对，你看他都没有选择在10月1号那天开， 是 就是明知道有11这样的黄金周， 没错， 还是为了保护环境。嗯， 地方官员说了，长滩岛 将不再使用塑料吸管，以减少一次性塑料的产品对环境的损害。还说来长滩岛的游客请带上自己的吸管，因为岛上将不再允许出现一次性吸管，塑料袋、泡沫塑料也是被禁止使用的。 是的，我觉得大家可以买一个铁的那种吸管，对，然后随身可以携带，然后冲洗干净之后下次还可以再用， 是的， 非常的方便和环保。然后呢自己带一个那种帆布袋，然后现在也有很多那种就是 PVC 的那种塑料的包，皮袋很结实， 是的， 那个大家多准备几个， 没错。如果上了岛之后有些不文明的行为出现，如果使用塑料制品怎么罚他们？所以 怎么罚他们呢？是这样的哈，对于首次违规的商家将处以2000比索的罚款，并进行严厉警告，对于再犯的商家处以2500比索的罚款，并没收所有一次性塑料制品，多次不改取消商业运营资格。 我个人觉得呀，罚的这个比索的数目有点少了。 我觉得也是， 对不对？25000或者25万就可以了。 哇，我的天哪，没有人敢。 是的，第五条来贯穿一下日本的事情哈。坐高速巴士横贯日本旅游还能省住宿费2000起美。 怎么肥四？ 怎么回事？ 来看一下。 好的， 这个据报道称，3000万人访日，就是外国游客的时代正在走近。 来了， 这个马上就是要开大的赛事了 吗？是的。 能够低价且高效移动的长途巴士，正在成为访日游客青睐的新交通工具。 没错， 不限次数等这个巴士车票的销售额出现了激增，乘客总人数居然超过了100万人。从廉价航空公司飞机上走下来的访日游客，乘坐巴士就可以前往到日本各地、日本海沿岸和东北地区等新的黄金线路或将诞生。 是的，我们知道高速巴士的竞争对手是铁路哈。JR 集团的公司共同推出的优惠票也是方便坐那些JR 线路的朋友。 对， JR 线也 是互相良性的循环。 对啊， JR 线也是非常那个方便的嘛。 对，其实我们觉得日本当然是在很多的一些刚才说的盛会体育盛事，它本身就是很多全世界的朋友喜欢去玩的一个国家，交通方便了，我们住宿又省下来了， 对，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循环哈。 是的， 时间来到11:46:25，我们有请我们的颜值担当，我们嘉宾当中的个儿最高的一个，真的是我们的云鹏，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开始我们的聊天分享之前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去过毛里求斯的有很多啊。 对， 找几个说，我先来一个莫名意。轻轻的音乐，看着大海清澈透明，毛里求斯心情舒畅。 是的，我来一个小葵。 好的 啊，小葵说了，毛里求斯一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创造了伊甸园。把个土文， 土文先生真的是， 对，土文先生说了嘛， 是吧？像那个海明威先生啊，马克吐温先生啊，都是生活家。 是啊， 确实非常会享受生活啊。 对， 再说一位叫做慧野朋友说，毛里求斯酒店看多了，回岛比起来可真不像样。 哎呀，这个当然 了， 对，还确实这样。不，因为你普吉岛和毛里求斯，它这个等级是不一样的。 对，不管怎样呢，全世界都敞开怀抱迎接我们啊！ 普吉岛就是气的，马上开始建5星级酒店。 今天我们欢迎 云鹏，欢迎欢迎 欢迎， 对对对， 哈喽大家好，我是奥米塔夫， 奥米塔夫， 对对， 高兴再次来到我们的旅行号1073。 我觉得这个塔夫是特别注重他这个名字的，奥米塔夫，你看对不对？ 他每次都会是一个标签， 是一个标签，对不对？以后叫你奥米塔夫好了， 对， 没有问 题，就是奥米塔夫鹏啊， 好，奥米塔夫， 今天我们要说毛里求斯。方方面面的分享，因为确实有30分钟的时间哈。 是的。 而且我们的云鹏的归纳能力非常的强。 嗯。 你会从哪一点先切入介绍毛里求斯？你会有自己的一个规划吗？就是跟听众朋友们说的话。 我来讲一下我对毛里求斯旅行的看法。 好。 就我是在某一年的一个圣诞节规划要去毛里求斯。 听上去蛮孤独的样子哦。 我是带着家人去的。 哦，家人， 带着家人去的，哦，好棒啊，一点都不孤独。 我是先从南非游了一周，然后 又 在毛里求斯游了一周， 那边近， 对，比较近。 对， 然后当时其实还想去塞舌尔来着，因为都是非洲东南部的海岛嘛。但是当我看到毛里求斯的一些介绍以后，我发现时间根本就不够再去其他的地方了。 他的时间也是非常的难得有限的，就 是 浓缩一些时间，对吧？ 一年可能就那么 对 长的假期。 所以我就决定把我当时那个圣诞假期的第二周就都放在了 毛里求斯。 然后它是东南西北然后都可以玩的一个岛。 东南西北， 对，就非常有旅游的价值。不管是怎么说呢，蜜月游、亲子游、家庭游， 对， 都可以去这个地方，特别适合旅游。 你说带着家人，是带了几个家人去的呀？ 带了父母去的。 哦，三个人， 一家三口， 对， 好， 那很好啊，好幸福。对，也只有那个时候你有假期是吧？然后父母过来就等于探亲。 对对对，因为很少回国嘛，当时在非洲工作的时候， 爸爸妈妈的感觉怎么样？先说说他们，之后我们说我们自己的年轻人的感受。 我觉得 父母的感受，他们嗨吗？ 我觉得他们就已经放飞自我的那种感觉。 对，儿子不重要。 就是我爸是一个还是比较传统的人哈。然后他在就是我们去那个东部的那个鹿岛，坐那个双体船去嘛。他就是跟着那个音乐，已经跟那个就是很多外国人已经 嗨起来了， 跳舞扭成一团。 我的天哪！ 这是我爸爸。就没看到 他是个假的爸爸， 没看到他那一面。但是我觉得就是那种当地的美景和当时的那种氛围，就激发 感染他， 激发出他内心那种向往那种。 我插两句啊， 你说， 云鹏磊亮哈， 是 那个 你也是50-60岁的人了， 对，也是我是同龄人嘛，那个我就觉得这个刚才说他的爸爸是个传统的男士，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因为他不能释放一个男生嘛，一个男人有了这个孩子， 对， 有这么够，然后你 那怎么释放？怎么释放？你说 只有借助于大自然的美景啊，音乐呀，旋律啊。他不就自己释放了吗？ 也是， 而且他的妈妈看到他的爸爸释放出来，他的妈妈也会被感染。 是， 丝巾啊什么，你肯定是飞起来了， 举起来了， 举起来， 这是幸福的一家人呀。 是，那真的是。然后儿子，快给妈妈拍张照。好的。 我是说的，我其实我内心表达的是，我非常的羡慕。 是。 我没有小孩啊。 一辈子无儿无女，没有伴侣。行了，周总， 你别把你潜台词在节目当中，我们是一个欢乐的节目， 我们一定带你出去放飞。 是的，必须的， 必须 谢谢你们 啊。 回来。那周驼，你这样是不是？妈妈是不是也跟爸爸带动起来了？对不对？ 就是原来就不怎么爱拍照的人，就开始各种 疯狂 摆拍什么的，就开始了。 很好。 其实带父母出去真的是特别，我觉得是特别孝顺的一件事。 当然，我们的阿米塔夫也是孝顺的男生哈。 对呀。 那父母的感受就能感受到了，如果老年人去的话，一定会被感染。那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鲜的事物。 是的。 你怎么放飞自我？你是很冷静，还是真的很 open 的那种感觉在岛上或者在毛里求斯？ 我觉得我就是到一个地方，然后就去体会当地的那种人文风情啊。然后当地怎么玩，我觉得就会尽可能的去迎合他们的方式，对，去体验一下当地的生活。 是的，你刚才说东南西北， 东南西北， 一周的时间吗？ 差不多一周的时间。 那会不会行程会很赶吗？ 其实每天都在去不同的地方，但是好处呢是毛里求斯其实并不大，它的车程呢，就是最远车程可能也就2个多小时吧，所 以 你从东边到北边，南边到这个南边到东边，北边到南边，对，就都是不是很远的车程。 东西南北哪个先拎出来讲一讲东西南北不同的风景？ 我觉得先讲北边吧，因为先到了首都鹿邑港，在北边。 啊，然后在北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红色教堂， 很漂亮。 哇，红色教堂我都没有看过。 是， 对，就国内的明星啊会去那边参加婚礼。然后它是在就是一个海边建了一座很有特点的教堂，然后就是在一片的蓝色之中出来了一个红顶的建筑，非常的醒目， 很跳， 很跳， 对，很亮眼的一个。 所以照出来的照片感觉非常好。然后它本身的那个设计也是。是它的房顶是那个屋顶是特别长的一个那种斜面， 是的， 所以它的红色我感觉就是展现的特别的好，然后就 它是非常艳丽的那种红色， 艳丽， 对， 好棒，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须的打卡之地， 拍 照的地方， 叔阿姨在这边也留影了吧？ 对， 留影了吧？ 就是各种摆拍就开始， 是吧？红色教堂，这个是在毛里求斯的北部，是吗？ 北部，对，靠近鹿邑港。 哦， 我觉得孩子呢，鹏鹏应该是给妈妈妈照一张他俩相拥的照片，在教堂旁边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哈。 有的， 对，一定的， 一定的，对。 可以进教堂里面感受一下吗？ 可以的。对，它是一个不是很大的教堂，对。然后我觉得有一点问题，就是说 问题吧， 就是 问题来了， 它真的非常的热，所以大家可能就是 教堂里面非常热， 或者是大家我觉得可能选择 没有空调吧，里头没有空调 、 哦、没有 对，然后对它的装饰是非常美的，然后有一个据说是用那个蚌壳做的那个圣水盆， 哎呦， 那个、是可以去看的，对，它里面是闪着那种蚌壳的那种金光闪， 对，珍珠那种感觉，可以营造 那个不是沙子，我跟你说， 对， 成圣水用的， 对， 那个可以去看一下， 嗯， 对， 好棒、啊， 然后在里面留一个影，然后我当时真的觉得特别的热，然后就可能待了 实在是待不住 了， 热， 或者大家可以选择早晚，我觉得去可能 是的， 早晚或者是选一个毛里求斯没那么热的时候， 对， 还是说它一直其实都很热， 它其实 一直。 就是那个温度，对， 对， 就湿热的那种感觉，但也不会特别热，它的那种海洋性气候 是的，大家可以自备一个小风扇， 对， 拿着， 对， 吹着， 红顶教堂必须打卡哈， 对， 是，这是北部的最主要的一个网红景点，还有一系列， 可以提到一个就是叫。庞普勒穆斯国家公园植物园、 哦、我看到那个在网上看到了这个介绍， 对，因为它里面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叫睡莲，叫亚马逊睡莲， 睡莲 它的那个叶子 什么睡莲 不是 秀莲，睡 不是秀莲啊！ 哦，我恍惚了， 哎呀，秀莲好久没出现了， 在我心里 睡莲 ，它的叶子非常的大，而且就我们看到的荷叶的那种感觉、但是它是平铺在那个水面上，而且它那个荷叶的四周是翘起的，就像一个容器的边缘那种翘起来、对， 那是巨大的一个 、据说可以放一个婴儿在上面， 哎呦， 真的 浮力可能也很大，就是那个叶子 水莲 叶子这么厚、 是 那个是比较值得去看一下的一个植物、然后再就是一个很大的植物园，大家可以在里面看一些、 你想想那个空气非常的舒适啊，阳光灿烂，没有人零污染，根本没有，然后在一片绿色的这个环境当中，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浏览往返的，对不对、红教堂绿色红绿相间，很漂亮 啊。 北边的部分呢，我们先聊到这儿，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停留啊，太快了，是吧？就让你周头，你不要占用我们节目的时间，好嘞啊。下半段还有很多很多， 是的， 南西和东部的分享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听的毛里求斯。 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景，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一个人的海边，海潮循环人不变，空荡的世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老人默默抽着烟，和我一起失眠，直觉呈现，等待也有种心愿，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 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 铺满卫生的院藏第二页，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静静写下诗篇，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却被季风别线 You know的生命线在风浪中摇曳，我依然坚守这一切。老人他默默。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吗？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2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啊，带着自己难得的好心情，带着亲爱的家人哈，亲密无间的到一个海岛放飞自我，是个多么幸福的事情！ 太幸福了， 羡慕， 羡慕。 周驼不但羡慕，我们都羡慕的，对不对？ 对啊。 今天呢，带给我们这么羡慕的极度的朋友是我们的奥米塔夫云鹏，欢迎， 哎， 大家好。今天我们说的是毛里求斯哈，毛里求斯也是很多朋友关注的非洲那边的一个海岛之一哈。 是的，毛里求斯近几年非常火。 对对对，也是新晋的网红海岛了。 对呀、啊， 东南西北都有不同的风格。我们了解北部的一些部分哈，有公园，有这个，还有 红顶教堂， 对，还有睡莲。 对，睡莲。 其实我刚刚在广告的间隙问我们的云鹏，说是他东南西北都住了四家不同的酒店。 没错。 哇， 这也还是挺那个挺有心的呀。为了让爸爸妈妈住宿不同的酒店，儿子用心 的。是的，而且四家酒店这个要找啊，或者说这个去舟车劳顿也是很辛苦的。 有没有？ 因为我看过那个攻略啊，毛里求斯在不同的海岸，它大概有200多家酒店。 妈呀， 那么不大的一个岛。 所以说人家那个用户说普吉岛该建酒店了 啊，普吉岛气的。 对对对，很多风格， 什么风格，对，所以而且很多酒店都是沿着那个海滩就建起来 了， 所以我觉得看不同的风景，可能也试一下不同的酒店。 酒店的风格，爸妈哪个风格他们最喜欢？这四家来说的话，东南西北， 我觉得是那种就是从酒店出去以后，外面是泳池，再往外走就是沙滩的那种比较开放式的那种酒店环境，是给人的感觉比较好的。 这样吧，审美永远不会变的，方便快捷，7060、50、30、40、9000都。 都一样， 对， 方便便捷， 啊、 对吧？ 谁不喜欢便捷？ 是啊，对对对，这四家酒店呢，就是比如说你刚刚在北部说的这个地方，北部那个风格是刚你说那个风格吗？北部？ 北部因为它是首都，可能就是偏城市化一点，它可能就是那种比较中规中矩的那种酒店，然后可能也没有，我也当时也没有选在海边， 是， 那是港口吧。 其实我觉得这个云鹏他其实也很聪明，如果是我，酒店越来越好，选哎越来越好才对， 对，那肯定是从低到高。第二个，哎，第三个，哎， 真的吧？ 受不了了！ 你怎么知道的？我 一定 是 这样的， 我其实这么安排的， 对吧？ 对，就 越来越好。 最后一个靠着那个海边的酒店，就是我选的最后一个， 爸妈好开心， 西海岸的一个酒店。 对， 哇，大家都好有规划呀！我选酒店就是，哎，这个也挺好，那个也挺好，然后也不管哪个更好， 对吧？ 对， 细节的问题嘛，对不对？ 对。 那北部之后呢？下一个东南和， 然后我们就去了东部， 东部， 东部。 对，然后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过鹿岛这个地方， 鹿岛， 对，鹿岛， 对，就是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因为它从那个地图上看比较像鹿的头，所以叫鹿岛。有人说是以前有一些鹿可能会趟水到那边，说法不一。但是我觉得它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真的说是非常的美了，是拥有，哎，毛里求斯最美的海滩， 在这儿呢。 对，然后 最美的海滩， 而且我觉得东部的海水可以用那种碧绿色去形容， 哦，是碧绿的。 每个地方的海，我觉得颜色都不一样。 不一样。 东部的海就是那种透亮的绿色，就像那种宝石的绿一样。对。然后在那个去鹿岛的那个双体船上嘛，然后它会提供一些浮潜啊，包括那种滑翔伞啊，还有水上摩托那种 体验项目。 水上项目。然后，当你坐着那个滑翔伞被升起来以后，就是一种哇，一个。非常美， 太爽了， 非常透亮的一片，就像一个怎么说呢，大的那种泳池，无边的泳池， 都是我的，我都可以掉下去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真的太美了，我觉得这个就是这种海岛，然后还有在这种 无法品味的这种东西， 对，阳光明媚的这种情况下，给人带来的一种这种愉悦的感觉。 那个时候都不想到被晒黑，根本不想这茬， 晒黑就晒黑呗。 看到这就感，就简直是融化掉了， 就觉得涂防晒霜的时间都有点耽误， 浪费时间， 赶紧去享受吧。 真的，就是我可能对海都不是那么敏感的人，当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真的是饭都不想吃，马上就 盈眶， 哎呀，就想我要从这跳下去， 恨不得拥抱海洋嘛。 对，我觉得去毛里求斯啊，就是你可能多准备几件那个长衫或者是 T 恤， 哎呀，换什么 倒不如多准备点泳衣泳裤，就是你到每个地方都可以下水，都可以下水。 你站着点啊！哎，全都是比基尼女生，都是分体的比基尼，对不对？都是 都有吧？我觉得 都有，对， 是什么身材都有吗？ 当然了 啊，就什么人他们都敢穿是吗？ 当然，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不要考虑身材。你就是 那就行了，那我就放心了。 就一个小点点嘛，对不 对， 对？ 就是去享受就好了。 对，去享受就好了。大家还是穿上连体的吧，如果对自己身材不自信的话。 哎，你刚刚说那个飞起来那感觉，叔叔阿姨没做吧？ 他们 不能，他们 那个还是 有点要求的哈。 就可能我怕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他们就没有做。 在网上有些朋友说，就是喜欢浮潜的朋友说，毛里求斯浮潜资源没有他想象的好。我想问问我们的这个塔夫，他那边的浮潜资源你觉得怎么样？你感受过吗？ 其实我是在南部的蓝湾。 哦， 南部的蓝湾 体验的那个浮潜。那我觉得蓝湾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浮潜的地方， 是吗？ 它会开着那个叫透明底的那种叫 玻璃船， 对对 对 对， 然后把你带到一个比较适合浮潜的地方， 哦， 然后那个水的深度大概是2米到4米左右， 哎呀， 我觉得非常适合浮，就是它那个地方。然后说到南部的海呢，我觉得它就是那种淡蓝色的 蓝湾嘛， 宝石，对，然后它 宝石， 它的底下是那种比较平坦的那种白色的沙子，然后被那种白色沙子衬出来的海水就是那种淡蓝色， 漂亮的， 非常的美，就是也是那种忍不住就想往下跳的那种感觉， 就是小时候看到那海水的颜色就觉得它是甜的、绿的、蓝的，就像一个汽水的那个， 它就是那种糖果色， 对， 很漂亮， 非常美的那种糖果，带一层滤镜的那种，自带 滤镜都不用 P， 真的那个地方。 照片我觉得就不太用 P， 是的， 好看的 就是一个很美的这个。 对，其实所谓我们那些加滤镜只是因为光线啊通透度不够而已， 就是补吗？ 是的， 补充嘛。 是的，如果色彩饱和度和通透度都够的话根本就不用 P。 这个道理很简单，就跟你录一条东西一样，干生好不用去修。 嗯， 没错， 是这个道理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 是吧？ 但是你只要 P 人就可以了。对，给人单独 P 一下，然后那个景色不用 P， 需要瘦脸。 对， 对对对，需要的。 蓝湾这个地方就是浮潜是没问题，但是我想了解，因为刚才说你是玻璃船拉到一个地方去浮潜， 对， 但是比如说酒店在南部住的时候， 对， 有些朋友是懒得去出海很远去浮潜，比如说我们就在浅滩份那边的珊瑚资源多吗？你个人认为？ 哦，我觉得毛里求斯对珊瑚的保护还是很好， 那就很好。 他是说一个由火山爆发形成的岛嘛，然后它的四周全部都是珊瑚礁，而且他们政府对于那个保护的特别好，就是不让人去碰珊瑚，包括如果发现你从海底可能捡起了一块珊瑚， 那肯定不行， 那可能是要触犯法律的， 是吧？ 对， 因为珊瑚是鱼儿们赖以生存的一个栖息地，如果珊瑚都死掉了，鱼儿都跑掉了。 没错，没错。而且据我了解到，他们可能是为了保护这种近海的珊瑚，他们近海的渔业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发达，就把那片近海的海域留给了这个珊瑚，让他们自己去，是吧？ 其实这样也很好啊。 其实人类很矛盾啊，有珊瑚的地方就鱼儿就多，那鱼儿就多，人家想去在那边看看鱼，浮潜，浮潜的时候难免脚会碰到珊瑚，一定要小心。这是个矛盾的所在，对吧？ 但是总会有一个相对平衡的解决方式嘛。 是的，是的。刚刚说南部的住宿是什么风格的？ 蓝湾 的部分啊， 就是我觉得是可以远远的看见那种海天一色的那种蓝色，因为海是蓝色，天是蓝色，就真的是让人体会到什么叫海天一色。 是的， 一片蓝。 我个人敢去海岛之后，我有点眼药水的习惯。 哦，为什么？ 每天醒来之后会点点眼药水，眼白会干净一点，因为会有血丝。但是到了海岛的时候，我从来不用眼药水，从来没有用过，而且眼睛很白。 是不是你觉得那种色彩有一种治愈的效果？ 是的， 没错， 是的，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你看 ，the same， 对不对？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大自然给我们带来身体的变化是很神奇的。 对，你的视觉一下就清晰了。 对， 我就觉得哇，每天看着这样的景，我都觉得可以了。 是的，是的， 是的， 很美好哈， 什么都不用做。 是的，在说东部之前，我们说这三个地方的，因为东南西北还是有路程的哈。东南，饮食结构是类似的吗？ 有，其实是。在岛上是比较类似的，但是呢，它虽然是毛里求斯是一个非洲国家，但是呢，上了岛以后发现，怎么回事？就是来到印度了吗？ 怎么是这么说？ 亚洲面孔很多是吧？ 因为其实几乎没有就是黑种人 啊， 就是那种南亚的人种， 亚洲人种。 对，然后他的宗教也是其实以印度教为主的，可能是。早期可能一些 有什么渊源， 对，民族可能是印度的民族过来的比较多， 对， 包括它的建筑也是偏那种南亚风格的， 是吗？ 包括当地的其实有黑色血统的一些人种，可能也都是混血，所以它虽然位于非洲，但是它其实是一个印度洋上的岛， 对对， 它的人种是偏那种南亚风格。 那是不是理解的印度的菜会有一些影响？咖喱啊、饼啊什么都会有。 对， 那印度这个餐能吃得习惯 吗？你觉得 OK 吗？ 我觉得还好呀，我很喜欢吃咖喱。 是，那就行，那就行。 我觉得印度的咖喱特别的冲，哎呀，那个味儿 劲儿很足，劲儿特别 足。 我觉得旅游的时候因为比较累嘛，然后来点这种就是 刺激 性的，就是很过瘾的那种辣的咖喱，还 爽，很爽啊。叔阿姨能适应吗？ 他们能吃惯吗？ 啊，他们总是在找中餐，我觉得。 能满足吗？能满足。 其实可以在餐厅里点一点，鹿邑港是 有的，对对 对，所以其实每天三餐嘛，早上吃酒店自助，然后可能剩下两餐主餐，我带着家人的话，总得给他们找一餐中餐去给他们平衡一下， 能满足吗？能满足哈，能， 大概也能找到类似的这种可中餐口味的吧，不能说哪里都有中餐馆，但是 一定得备着点方便面，我觉得方便面是最后的那个必杀器，就实在连中餐。都找不着的时候，方便面绝对能救急。 最后的锦囊就是方便面了，对吧？ 所以老人在这个旅行过程中，对于中餐的这种偏爱，我觉得还是要考虑。 真是 必须的。 就以前我没有想到，就老人的胃有这么的，就是中国化、 中式。 但是一旦出去的时候，你才能体现得出来哈。 对， 他们 太苛求了。 不吃中餐就生气。 对，不吃中餐真的活， 他 真的是。 人家也不是真生气，有点埋怨，就是哈，你认 对 是。 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就是 他可能真的是身体能感觉到、 对对对对对， 没有中餐的那种。 我守的豆腐脑，我能活吗？我守的粥，我守的馒头。 真的，我曾经就是体验过，因为我连续几天啊，就是吃那种。全素的，然后以面为主，把面做成菜，我实在是吃的受不 了 什么地方不妨说出来 啊，就不要说了吧。然后那个， 所以你也有一个中国味。 对， 他吃肉 没有，我是说吃肉嘛， 肉 就是其实都是中餐。等到最后一餐的时候，依然是没有肉，我真的就火了，就那种生气你是控制不住的， 看到自己的手， 我就想看，哎，猪蹄儿。 因为肉是能带来 真的 满足感 的，那种满足感， 对对对， 就是那种食欲得不到满足的愤怒是真的会有。 是的，那个物价怎么样？你觉得毛里求斯的物价？ 我觉得其实还是比较合适的， 接近 中规中矩 啊、没有那么贵哈， 不会让人觉得特别贵， 哦、 嗯，是一个比较适合旅游和消费的一个地方。 没问题，对，其实选择也是可以有的哈，这爸妈妈有时候中餐也是可以满足一顿两顿的啊。 对对对， 东部的风格是有什么亮点部分出现？东区 就那鹿岛上面。 鹿岛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天的行程、已经是一个算是比较成熟的这种、旅行线路， 就像他们这些旅行线路直接就在你的酒店定了就 OK 了是吧？ 对，定了线路以后会有船到你的酒店去接你、然后坐着那种双体的帆船、它会首先停在一个比较开阔的水域、让你去体验那种水上的项目， 哇、太爽了。 比如说有什么，比如说 就是刚刚提到的这种滑翔伞、 了解啊、了解 的水上摩托啊、浮潜、然后会在船上给你提供烧烤，然后让你有一种度假的感觉， 这个好极了。 对， 真是烧烤。 所以刚刚说到的那个，我的爸爸就嗨起来的，也是在这个 在这里吧， 对，就嗨起来，放着那种音乐，然后和这种美景， 父亲好开心的， 喝着那个啤酒，然后整个人就非常容易的嗨起来， 太棒了。 我们要求刀吗？不高，就是放松， 对、 吃个海烤不是海烤，吃个烧烤，海边的烧烤吗、喝个啤酒，听听当地的音乐，跟儿子跟爱人一起，那不就是夫复何求的事情吗？ 就是啊， 对不对？哎我好开心，好开心！ 我觉得就是爸妈能一起出去旅游，退休之后没事儿了，这样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 哎，他们有在言谈当中透露给你说，这个常带我们出来啊，有没有这种透露？ 我爸说，出来旅游就感觉好像还是得多挣点钱比较重要，就为了出来多看看。 叔叔说的是实在话， 真的，叔叔说的很对哈、然后回去就被返聘了。 哎，你这个剧情发展还挺对的。 是对呀、得多挣点钱嘛。以前说是哎，退休了我要歇一歇。后来想，哎，没那个，是不是还需要一个什么什么岗位？ 其实他还没退休、 啊，他还没退休， 他没退休、对，然后就已经能感受到这种旅游带来的快乐。 当然， 我觉得可能退休以后就更放飞自我。 是的， 真的 出去玩了根本就不需要我。 对，这几年抓紧时间再赚钱。 除了在那个海上的这个双体帆船有一些款待之外，还有一些风吗？ 然后他会在下午的时候，然后坐着那种比较小的那种船，然后带着游客去，就是我们所说的鹿岛。 鹿岛， 对。然后它那个海岛其实是，有一些礁石，然后呢、是黑色的礁石。 黑礁石， 对。然后整个岛呢，就是很有热带风格的那种岛。然后呢，海水还是那种碧绿色的海水， 反正都是没问题，那颜色是相当漂亮的，对。 对，然后在下午躺在那个岛上，感受一下那个夕阳，吹着海风。就是一个，我觉得他们安排那一天行程非常好。 是的， 上午下水，然后吃烧烤，然后 对下午 就去海岛去感受一下夕阳和那种美景。对，是一个很值得的选择的一天的这个鹿岛行程。 你知道吗？我就是特别特别向往那种在海滩上能够看夕阳、看落日的那种场景， 很难得， 简直太美了，就特别的感觉时间都静止了。 真的是，我觉得真的，如果有时间。可能大多数人会选择说我去一个岛上去每天享受这种轻松惬意的这种生活。 是的，至少我们享受过几天是没问题的，不会腻 是不是 对 我也不忍心打断你们浪漫的这个对话呀。 但是你还是打断了， 介入一下哈、就这么一个完美的 Mardi Tour。这多少钱呢一个人？这不是给大家问的吗？ 是的是的是的。 我印象中可能是一天可能几百块吧，具体多少我有点记不住。 几百块是什么？块是什么？那个 人民币？ 人民币是一个人还是 一个人？ 一个人几百块？ 可以可以可以， 还是比较可以接受的。 对，三个人1000块足够了。 对 呀， 一千多吧， 挺好的。这一天的行程呢， 对，有吃有吃有喝，但是那个水上项目是要单独 收费的 啊。刚才说我们没替大家问那个烧烤的东西，它都烤些什么呀？ 烤海鲜吗？ 在那个船上。 海鲜、香肠，就是好吃的东西，对， 但是没有牛羊肉这种是吧？ 有肉串儿，我记得是 有肉串儿， 有肉串儿，对。 哦， 好棒啊！ 那好丰盛啊！ 对，然后还有一些当地风格的沙拉，然后还有记得有一些印度风格的咖喱，然后其实基本 完美。没毛病， 我觉得就是看了那种景色，其实吃什么真的就不那么重要了。 对 对对对，是。 我就觉得就是在这样的海岛，就是你会胃口大开，因为你心情很好， 吃什么都开心。 对，真的是吃什么都开心。 对， 就随便拿一个抓饭都觉得好吃。 就是中国胃可能也不那么挑剔。 真的是，就 阿维塔夫馒头扔给我一个，那也很开心的。 还掉豆腐有没有？ 对，是不是 吃着馒头看着美景，我觉得 那相当棒了、啊。 对， 馒头渣掉到地上，鱼还来的呢。 是啊， 全是。 而且你要在水里面，就即便是浮潜，你待上20分钟，你整个身体能量消耗的就特别大。 对，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去海岛会不会胖，不会， 绝对不会胖的。 不停的流汗，不停的运动，其实会消耗你的卡路里，没问题啊。想想东南西北都了解了，夜晚的毛里求斯有没有跟爸妈感受过？你自己有没有溜达溜达这些地方？有吗？自己走走的话， 安安静静的自己的时间。 晚上对，很安静。然后呢，因为是个岛国，我觉得特别是在旅游景点，它其实的光线不是。很明显的，所以是可以看到星空的。 哇， 对， 没有光雅， 对，没有光污染， 没有光污染， 对，哇，好漂亮， 好漂亮。对，我喜欢在酒店的那个，就是一般像这种海岛酒店不都有一个支出去的那个长廊吗？给你摆几个那种椅子， 对对，在躺椅上， 对， 然后 哇， 看看星空，然后其实啊，真的是，我觉得我都想再回去了， 是吧？ 蚊子会有蚊子吗？ 对，会有蚊子， 肯定会有啊！ 你要注意， 对，就喷点那个 热的地方，然后海岛都会有， 都会有蚊子， 注意好防蚊。 对，如果要是没有蚊子，我觉得我都能在那躺椅上睡一宿。 当然了，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的， 看 着星空， 数 星星， 睡着了，数星星， 第二天整个人肥了一圈儿。 我这为什么了？发生了什么？ 海岛永远有让我们。想不尽的快乐，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深切的馈赠。 没错， 海洋资源也要保护，因为 对 刚说那个刚开放的那个长滩岛的事情，其实不单是长滩岛存在这个事情了， 真的是 巴厘岛、普吉岛依然存在这个事情 的问题。 对， 人一多，它肯定就是污染就要多。 我觉得在我们享受大自然馈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保护它。 是的， 对，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是有限的。 有限的大自然，希望能够让它就是持续给更多的人带来快乐和震撼。 其实作为那个比你们年长几岁的人呢，我有一个感觉哈，就是作为爸爸妈妈，其实当然儿子事业也很好，身体健康也很好，这么漂亮的美女带着爸妈们来也很开心。其实爸妈有个心愿，什么时候另外一半带来一起玩，四个人一起出行，他肯定会有这个想法的。 妈妈掏出一个金镯子，我什么时候能给你？ 已经准备好了， 是不是？ 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说，我们就是人生有很多圆满的部分。 是的。 刚才路上你可以见证每个人心情当中最最真实的表达。爸爸妈妈更是。 对 对吧？虽然我们有时候一些小放纵啊，有些小情绪，你跟我能想的一样吗？我安排什么你就去得了。爸爸妈妈有时候会觉得我不去啊。你安排的我不想去，这个时候就应该去商量， 对 吧？不应该有执拗啊、别扭什么不想 去。对，你要了解他为什么不想去。 我觉得父母啊，出国以后是特别听话的，因为他们语言不通啊。 是的， 有依赖于他。 对，就非常依赖，就是基本上只要不会安排的特别的累，基本上是让去哪儿就去哪儿。 阿弥陀佛，全程 对对对， 快。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反正就是尽量给爸妈安排的舒适一点的行程，别太累了。 时间还有30几秒了，感谢我们的阿弥陀佛云鹏，谢 谢， 谢谢， 也希望呢，对下一趟再带着你的父母一起去远方啊。希望塔夫呢，经常在小红书发一些这个自己的贴身体会，让 Face 了解他的行程。 对，有机会就来我们这儿继续分享。 好的，期待下一次。 好呀， 谢谢周驼，没事。 周驼，你别哭， 你看不，没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认真岁月不认清。